这些一周期动辄两三万元的训练课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驱使家长甘愿自掏腰包让幼儿坐在电脑前玩小游戏呢？记者查询发现，培训机构口中声称的独家高级的脑电波反馈并非是新鲜事物。早在1958年，芝加哥大学的乔伊·卡米亚博士就成功进行了阿尔法波神经反馈训练实验，但目前仍然很少有研究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必要的对照来检验神经反馈技术的有效性。医学界对其质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专家认为，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家长格外关切儿童的注意力，这可以理解，但是不建议盲目寻求商业化的培训机构帮助。如果孩子疑似多动症，应该首先去精神科求助心理医生做诊疗。更关键的是，很多家长都混淆了儿童不容易平静等特质和多动症的区别，给正常的孩子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养育者过于关注的教养方式也可能破坏孩子宝贵的注意力。比如孩子玩耍时，家长总问孩子要不要喝水，孩子写作业时一写错父母就指正，都可能让孩子无法养成全身心投入的习惯。融入校园对孩子来说是一件需要慢慢接受的事儿。父母如果过于焦虑，给孩子太大压力，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和教师开展为期9个月的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的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教育部对教师课上不讲课下讲，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同家长搞利益交换等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在专项整治期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违规行为的执法处罚力度，按照从严查处、形成长效原则，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宣传教育，严格教师管理。儿童剧《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全国巡演，暑假专场。儿童剧《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全国巡演，暑假专场。故事讲述的是，某天放学，米小圈正准备奔赴足球场参加期待已久的比赛，却被李黎拦下，要求背诵课文古词。一向对古诗词不来电的米小圈本想溜之大吉，不料却被一个声音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最后米小圈竟然能够流利地背诵起那些唐诗呢？儿童剧《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演出时间是8月28号、29号，地点在北京九剧场窃行动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35元的票价。开心小麻花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位伟大的尼古拉国王，他爱民如子，王国上下的人们生活得很幸福，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国王就去世了，尼古拉国王和苏菲王后唯一的儿子继承了王位，而苏菲王后却发布了一道奇怪的禁令，禁止民众去笑。起初啊，人们认为这是为了给老国王默哀颁布的临时性法令，可奇怪的是，老国王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见笑令一直没有解除，人们啊都不敢笑。而以范特西为首的专门以逗人发笑的搞笑分子们却被一一逮捕。那么故事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开心小麻花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演出时间是8月28号、29号，地点在 A33 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历史其实很有趣，让不爱历史的孩子也能一口气开心读完的正是甲骨文学校系列图书。书中既有悬念迭起的幻想故事，也有讲述甲骨文、青铜器、丝绸之路、唐代诗歌的干货知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如何写成，三个小伙伴和一只会说话的小蛐蛐是如何穿越时空的，大明紫禁城里还藏着哪些秘密呢？想找到问题的答案吗？快来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吧。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日报的首席记者、甲骨文学校大明紫禁城的作者黄佳佳老师。欢迎您，黄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甲骨文学校的作者黄佳佳。 黄老师，这个甲骨文学校其实是一系列的读物，那么受到了很多孩子以及大朋友的喜爱。那么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想要创作给孩子看的历史读物呢？ 可能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在北京日报呢是做非虚构写作的这样一个工作，主要是给大人创作一些历史类的这种科普读物吧。所以我呢本人特别喜欢历史。我也看过很多的历史书，我发现这个历史越看到细处呢越有意思，所以呢我出于我自己的兴趣呢也给孩子推荐了很多历史读物，但是我发现我儿子就非常不喜欢，然后很抗拒看历史，他说历史都是你们大人的事儿，特别无聊，我们小孩都不喜欢。然后我就看了看那些我从市面上给他选的儿童类的历史科普书，然后我发现小朋友不喜欢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类的图书呢基本上都是把历史变成了时间地点人物，就是有点干巴巴的或者是小故事呢也是割裂的，人物呢基本上就比较脸谱化。我觉得和我在日常工作当中看到的那些历史那么有不同维度，人物的性格非常丰富，而且事件的前后发展有很就是很严密的逻辑的那种历史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的确会伤害孩子的这种对历史的兴趣。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把讲历史的方式变换一下，以他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来讲出来，我觉得小朋友也不一定就会抗拒历史。所以我就说，如果我把你有个时光机啊，我把你打到历史当中去，让你和历史中的人物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那你会不会就喜欢了呢？然后我儿子就听完以后特别的就感兴趣，因为小朋友可能天生对这种穿越的题材啊就比较感兴趣，所以呢他就说怎么才能穿越呢，就有了这个甲骨文学校这套书。 是的，还是从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痛点出发的哈，去进行的一个写作。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甲骨文学校啊，《大明紫禁城》这本书呢，它是将北京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跟历史相连啊。那么我们看到书中呢，还有几位小主人公啊，而且还有会说话的这个小蛐蛐哈。那么这些小主人公，您当时是怎么给他们设计的哈？这个故事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穿越冒险故事呢？ 这三个小主人公呢是穿越是贯穿我们整个系列的三个主角。悠悠是一个5年级的小男生，然后他平时呢学习比较稀里马虎，但是呢很有爱心，然后呢也很有冒险精神，很有同情心，这个可能是很多小男生身上都会有的影子。当然我儿子也有这个，也有我儿子的影子。然后他会当时就问，为什么你不写一个学霸呢？然后确实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学霸，就是他的女同学甜甜。这个学霸呢，我觉得很多孩子和父母都希望这个小朋友成为学霸，但是学霸毕竟是少数，他是比较高高在上，然后被人膜拜的。所以呢这个在整个故事当中呢，他是作为一个智慧担当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非常喜欢读历史，所以在关键时候有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他的一些知识储备，然后预先能对事件有一个判断或者有一个基础知识， 啊，还有一个小布丁呢，也是我的小女儿的影子啊，她是一个6岁的小姑娘， 嗯， 然后是那种朦朦胧胧的这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的形象，她有一些神奇的力量，因为整个穿越的过程是通过她的牵引才能完成的。那很多小读者问我，这小布丁为什么那么神奇呢？ 嗯， 我想把这个流程留一个整个套系的大悬念，在最后完结的时候再揭晓啊。这个小布丁是这样的，这三个小朋友呢，最初在第一集甲骨文学校，是通过爸爸从鬼市淘来的一片殷商甲骨残片和一个神奇的小帐篷，然后这样对接起来，拿着甲骨文残片钻进小帐篷，来到了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那大家可能就发现了，这个小帐篷就是像机器猫的时空门一样，这样一个道具。然后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文物呢，是作为开启这个时空之门钥匙，所以他们持着不同时代的这个文物，或者是跟那个时代有联系的东西呢，就可以穿越到不同的时代。 嗯， 回到我们大明紫禁城呢，这次是他们在暑期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故宫游学团。那在这个游学团当中，他们就偶然的碰到了慈宁花园里面一只蛐蛐儿。 嗯， 啊，这只蛐蛐儿呢，居然会说话。啊，这个会说话的蛐蛐儿就告诉小布丁，就说他是从明朝啊1421年不小心穿越到600年以后的，因为故宫里面有一个虫洞。那为什么蛐蛐儿会知道虫洞呢？那个很多小读者读到这儿，我觉得不用我解释，他们跟我心意相通，他们说这个因为蛐蛐儿就是虫子，所以他们天然知道虫洞啊。 嗯， 非常可爱。嗯。这样穿越到600年以后的北京，那蛐蛐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人能送他回家。那正好这三个小朋友就担当了这个送蛐蛐回家的这样一个使命，然后我们整个的穿越之旅就这样启动了。 嗯，哎呀，您听您这么一讲哈、啊，就特别的生动。不仅是小读者哈、啊，像包括大朋友一听也特别想去阅读哈、啊，甲骨文学校这样的很有趣的这种历史书。那么这本书当中哈、啊，据介绍它还有很多北京的特色，比如说逛庙会呀、啊，还有一些老北京市集的一些场景哈、啊。您为什么会把北京的这种烟火气呀、啊，跟这个厚重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呢？ 因为在设计这本书的时候，正好赶上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其实也是明代北京城建成600周年。 嗯，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是在明北京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所以600年前那个时间点对于今天这个北京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我就想，我本人是北京人啊、而且我在报社呢也办着就是关于老北京文化的这样一个图片老照片栏目。所以呢我对这个北京特别的有感情，我就想如果我有一次穿越的机会，我一定要穿越回老北京看一看这个城市最初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然后这回也正好给了我一个契机，我就希望能带着我们的小读者回到600年前，看看我们这个城市第一年建成的时候那个样子是什么样，跟今天有多大差别。 嗯，也是给您自己圆了一个梦 了。对啊。 那么您其实从事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个报道也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哈，也有丰富的这种创作的积淀。那么作为一位职业的记者，也曾经对这个众多的文化遗产和历史事件进行过专题的采访。那么您这样的职业经历啊，对于创作儿童读物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作为记者来说，来创作儿童文学，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可能更有服务读者的意识，这确实是我的一个职业习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会时刻对面有一个小读者在那儿坐着，我就会想他对什么感兴趣，这一段他会看着是不是很无聊，确实创作大明紫禁城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关于北京城的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的沿革和变迁，有的非常细，牵扯到一条街， 一个样门的样式是怎么变的，但后来很多都删掉了，因为我设身处地把我变成一个小小朋友，我可能不太关心这条路的走向有多宽，然后它是怎么变迁的，所以虽然花了很多功夫来查这些资料，但是很多都没有用上，但是我觉得也并不可惜，因为整个我把握了那座城市的一种氛围，这个我觉得是作为记者给我这个写作帮助最大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日常工作中要面对不同的选题，每一个选题都是新的，之前可能完全没有积累，那就会训练我一种快速查找资料的一种能力，可能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70%-80%需要用到的这些资料都找齐，这两点我觉得对我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甲骨文学校涉及到的故事的背景是跨度非常大的，可能最初从殷商到这一次的明代，中间有2000多年，那我可能是每一个时代都非常了解的，那因为有之前这种职业的训练，就会很快进入状态， 是的啊，您作为这个记者的身份来创作这个儿童文学还是有非常独特的这个视角的。那其实我们看在很多的媒介作品当中啊，历史它都有一些戏说的成分啊。您觉得这个戏说历史和故事化历史它有什么区别？那么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更宏观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孩子他了解历史学习历史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 那我想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看我这个故事的话，会非常明显的发现，里面有很多奇幻的色彩，比如蛐蛐会说话呀，后面还有人工智能也出来了，然后哪吒呀，然后几兽他们全都下凡了，就是一看就是非常这个不同维度的这样一个故事，肯定不会认为历史就是这么发展的，所以很多家长会提出来，小朋友看完了会不会跟真实历史混淆了呢？我觉得不会吧，可能他再小的小朋友也不会觉得哪吒真的会出现，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是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不管你的故事有多么的就是想象力丰富，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你的细节要做到真实，比如我这个故事当中明代人穿的衣服，他们在那个时间段就是600年前能吃到什么东西，北京小吃到底有哪些，中元节是怎么过的，包括逛街的时候，前朝市棋盘街上有的那些摊贩，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发生的场景尽量的还原的话，把细节做得高度真实的话，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没有关系，它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那所谓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戏说的成分，我想就是可能是跟我这个做法是反着的，它可能是故事大概其那个轮廓是历史上发生的，但所有的细节都对不上，可能这个人物关系人物性格也对不上，他的日常生活中用的东西也对不上，场景也对不上，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粗制滥造，我想写历史剧也好，写历史小说也好，不一定非得要像史书一样精准，但是它的氛围细节还是应该务求还原当时的那种感觉，这样才真实可信。 是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写这个历史的这个儿童文学，其实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的。那么除了给孩子去看这个历史当中的故事啊，让他觉得历史很有趣之外，您觉得孩子去啊读历史，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他的一种精神上的收获啊，可能是什么？ 我想很多家长和大人都希望孩子读历史，那可能有两个 两个层维度的一个需求。第一个是希望他能知道我们自己的民族是从怎么来的，然后我们继承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富知识，这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形成共识的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从小读历史的孩子他会有一种不那么狭隘的世界观。就比如我在写甲骨文学校第一本这个他们穿越到殷商的时候，几个小朋友还原到那个场景当中，他们看到当时的人们是用这个有活人祭祀的场景，然后有非常残酷的对待奴隶的场景，他们就会从在那个情景当中就会迸发出一种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同情，然后迸发出一种就是人不应该奴役人这样的，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他，不需要一些大道理，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同情心和人性来发出这样的这种内心的呐喊。然后《大明紫禁城》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也是他们进了皇宫以后，小宫女儿给这个甜甜和小布丁换鞋的时候说，哎，你们的脚太大了，我们明朝，就他们当然不说我们明朝，我们大明的女孩子那脚都很小的。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女孩子居然是裹脚的。然后这两个小姑娘一下就非常厌恶对这件事儿，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是很疼的，然后裹脚以后不能跑步不能跳绳。这个可能不需要大人告诉他，就是你裹脚对女性的一种伤害。他们把他们搁到那个情景当中，他们会自己会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觉得就是会唤起孩子们对于一种可能在当事人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场景，但是他们会跳出来历史的来关照一个问题。这个其实这种思维对于每个孩子包括每一个成年人而言都是需要具备的。 是的，让孩子去喜欢历史啊，阅读历史，对他们的这个成长，对他们的精神的这种拓展哈，对他们的这种同情心或者同理心都是会有很好的帮助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哈，这样的甲骨文学校，应该是一系列应该有三本书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 四本了。 现在是四本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给孩子来读一读。那今天非常感谢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日报的首席记者、甲骨文学校系列图书的作者黄佳佳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黄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